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另外，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还可以搜索“听王平”。想在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侃侃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时针它不停在转动，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小雨它拍打着水花，滴答滴答牵挂他，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有几滴眼泪已落下，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寂寞的夜和谁说话，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伤心的泪儿谁来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整理好心情再出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还会有 时间做一些仪式感的这种时间节点的时候，都会播这首歌，多棒的旋律。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收音前的你可能是在云南的某一次旅行的时候，无意间走进了一家很别致的小店里面听到这首歌，那个时候可能你惊为天人，居然世上还有这么好听的歌我没有听过。 当然你也可能是因为当年追剧，追那一部《北京爱情故事》才听到这首歌。那首感觉很好，因为有那么青春洋溢的爱情在演绎。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可能你仍然觉得很好，因为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暂时可以放到一边，你可以完全在旋律当中放松开来。可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话题可能会让你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揪心。我想告诉你，如果时间真的有声音，它每天都这样滴答滴答，无时无刻的不在你耳边响，然后催促你，告诉你它在行走，然后告诉你有些事情再不做来不及了，你会不会崩溃？当然会，对不对？我们值得庆幸，时间它没有声音，它完全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当然也有坏处，因为它在你不自觉之间会带走很多东西。当然它也有好处，因为有一句老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大概的意思是，路途远了，你才知道马儿是不是有力气。还有经历的事情多了，时间久了，你才可以识别别人的心是善还是恶。我记得余华在《活着》那本小说当中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关于时间的。他说，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郁可唯所演唱的《时间》。

而珍惜。有一天我将会老去，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对不起你。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说实话这首歌并不是特别好听，但是却因为歌中的这份对自己青春年少之时的这份怀念的情怀而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直到今天还是时不时的有身边的朋友说，哎，很愿意听这首歌。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一个朋友就翻开了他自己的博客，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个字眼了。他在他的博客当中第一次听这首歌就写下了有关于他自己青春年少十五岁时候的一些记忆。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有共性。我想可能每一个人在自己十五岁的时候都有那种懵懵懂懂的一种情怀吧，所以想在今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他说家里的老房子要拆了，收拾东西的时候竟然在一包陈年旧信中发现了你当年送给我的贺卡，翻开相册看到毕业照上的我淡然的脸和我上一排你的微笑，心想与现在的差别是多么的大。坐在满是尘土的房间里开始回想分开有多久了。十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长到我已经忘记了你的脸，短的我还能记起当年你偷看我的眼，还是会想起你，然后会心的微笑，然后微笑着落泪。十年前那一天，我突然发现后排座位的男生很帅，他会故意踩我的鞋跟，很大声的喊声对不起，也会联合后排的同学一起戏弄我，然后起哄大笑。我很尴尬，也会不好意思，但一定会用最倔强不认输的眼神回敬他。在这期间我经不起好朋友的央求，给他传递给你纸条，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对方，然后就是毕业分离。大概是八年的时间吧，这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攥着对方的电话号码，却无法伸手去拨通电话，直到那个号码遗失在岁月的流水中。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他说我像花一般的美，在每个月光的晚上，他来到我窗前歌唱，歌声轻轻地扬起，我心儿也跟着颤抖，却不知道为什么哭泣，睁开眼他已经离去。

们看， 我们之间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爱情， 2000年的时候，莫文蔚和任贤齐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活着》，歌里面满满的是一种失恋疼痛到绝望的情绪。不过说实话，当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我最初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莫文蔚的那两句旁白，我总觉得那两句旁白为这首歌加分不少。他冷冷的声音特别冷酷绝望，但是却为这首歌增添了很多色彩，虽然这个色彩情绪是往下走的，是一种阴冷的情绪，但是说实话当时就觉得这首歌有一点像电影一样，有故事情节，它有情绪的，可以感染你。当然这首歌也算是任贤齐所有的作品当中情绪最低落最晦涩的一首歌。不过话说回来，2000年的时候我才17、18岁，还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没有失恋过，真的没有办法听懂这首歌里面的那种失恋的疼痛的情绪，只是单纯的觉得好听。而如今一切都已经云淡风轻之后，你到30多岁的时候，你终于听懂这首歌里面的疼了，你突然有一种感慨，就是当年你对别人经常说的我失恋了我很痛苦，还有你就时常看到有些人拿失恋当幌子去请假，领导一下就同意了，我就觉得啊，太不可思议了。而如今想想，真的，你在不经历的时候就等于针不扎在你身上，你永远感受不到别人有多疼。好，不扯那么多，越扯越远，我们来听万芳的猜心。 四方五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冷漠，你在墙角 手却被你推落，今天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颠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 我们前面听到的是万芳所演唱的《猜心》，那是1992年张宇和十一郎他们帮万芳创作的音乐作品。后来呢，在93年，林振强又给王菲填上了歌词，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如风》里面。后来也是1993年，这首歌《如风》又被收录在《十万个为什么》那张唱片里。好，沿着这样的听歌情绪和线索往下听，我们来听《十万个为什么》那张专辑里的《忘掉你像忘掉我》。 想不再会 回头，也不想错过，想不想自家除了梦，重逢后白发后，又怎知道是恋火是何？ 飞还叫王静文时期的音乐作品叫做《忘掉你想忘掉我》，收录在他1993年所发行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里，是专辑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位置，最后一首歌。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分享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是一样的，感慨不已。原因是这首老歌出自于当年1993年的一部老电影，张国荣林青霞共同主演的《白发魔女传》。可是惭愧的是，小的时候看这部电影真的是有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因为看不懂，所以我只能记住一些比较热闹，比较怎么样，就是印象深刻、动作鲜明的一些东西吧。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故事的重头戏应该是在吴镇宇身上。吴镇宇在这部戏里面出演的角色叫做金无双，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像个阴阳人，哑着声音说话，有人咳嗽他忍耐，再继续说再听到咳嗽，最终他忍无可忍就杀掉了对方。一切发生在当时的那个幼小的我看来是极其恐怖的一个片子。而接下来他来到林青霞面前说， 为什么你不高兴，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女人。我一开始以为，哎，他是练了什么功夫吗？那个时候我们对武侠这种小说里面出现这种人物一点都不奇怪，对不对？然后故事情节又演变到林青霞和卓一航开始谈恋爱，那个金无双就变得更加痛苦。终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两个人侧面相躺开始说话，那我也就知道了，吴镇宇在里面出演的是弟弟，他是一个连体婴儿，他还有个姐姐，演姐姐的那个人应该叫做蓝洁瑛，老是狂笑，好像他们俩之间还有一些心灵感应。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姐姐摸着弟弟的身体突然就说了一句，没有哪个女人会喜欢你，而后就传来吴镇宇极为尖利而痛苦的笑声，伴随着那个刺耳的姐姐的笑声。这是我小的时候对这部影片的一些记忆。后来又重拍了范冰冰版的《白发魔女传》，然后我就又回去看了这部电影，我才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到林青霞和张国荣身上。但是不管怎么转移，这部戏给我的感受就是极其凄美的。好，沿着这种情绪往下听，我们来听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红颜白发》。 愿这一晚，谁信爱是这样难？恨爱之间分不散，红颜白发更觉璀璨。从前和你一夜间拥有，难道这不算相恋到白头？但愿已相信前面是分手，能令我减轻了内疚。 微信里跟我说，好像他最初看这部影片也是记住了这样的画面。谢谢大家。 OK，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所演唱的《红颜白发》。张国荣所出演的卓一航，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令狐冲的影子，《玩世不恭》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就是离世的心境，所以总觉得张国荣所出演的卓一航是侠气不足的。而林青霞，我觉得她既有狼女的邪气，也有练霓裳作为女人的柔媚，特别是在水中沐浴的那一段，石壁青藤波光水影，长发撩起层层水珠，一回眸之间可谓是风情万种。